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23集，苦悲寺。 这茶铺看起来生意不错的样子，昨天凡是喝过那一壶水的人都有可能中毒，而且应该已经死了，没得救了。 那得死多少人啊？ 庞玉叫来了一个小工问他。 哎，这样的大壶，一壶能倒几个小壶来啊？ 五壶左右。 众人算了算，徐子燕他们貌似叫了两壶，毕竟人多，而庞玉一壶，剩下的两壶是被哪些个倒霉鬼喝去了呢？众人问掌柜的对庞玉有没有印象，本想着应该是没什么线索的，毕竟这人来人往的，谁还记得谁喝过几壶茶，谁知道那老头竟然还记得庞玉。 小侯爷嘛，开封的人都认识的。 那他之后谁喝了茶水，你还有印象吗？ 老头听了就气得一摔抹布， 说起来就生气啊。那天先是有几位大爷路过喝茶，貌似是去赶着卖茶叶的茶商，他们前脚走，小侯爷后脚就到了，喝了茶也走了。可小侯爷刚走，突然来了个醉汉发酒疯，将我这点茶壶都打翻了，害得我要重新烧水呢。 众人都一惊，同时也喜，这就意味着没有伤到其他人，并且那个醉汉极有可能就是凶手。 那醉汉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？ 老头叫来伙计，两人都想了想，说穿得破破烂烂的像个乞丐，特点嘛就是有些跛。众人忍不住皱眉，又是跛足。伙计和老头回忆半天都没看清楚脸，展昭等人无奈，不过好歹也有些线索，听着感觉下毒的有些像那个跛足的鬼面人。众人边喝茶边聊着，果然就闻到了一股怪异的味道从远处传来，很是腥气，同时又有些葱蒜爆炒的香味。 这什么味儿啊？ 伙计乐了，指着不远处一家客栈。 哦，哈哈，那家客栈掌柜子的女婿是个跑船的，也不知道从哪弄来好些个鱿鱼，他们家厨子就变着花样炒鱿鱼，拿大蒜叶爆炒，再加点辣，别看闻着奇奇怪怪的，吃起来可带劲呢。而且还有别的呢，什么雪菜鱿鱼啊，烤鱿鱼啊等等，卖的也便宜。 众人听后觉得，既然问题出在这家茶铺，那似乎跟那家炒鱿鱼的客栈关系也不是太大。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，阿东胃里有炒鱿鱼，而他可能是因为鬼面具而死，甚至庞玉惹来杀生之祸也可能是因为那张鬼面，于是是不是就能推断那张鬼面具是在这附近买的？ 掌柜的，这附近有没有卖面具的地方？ 面具？哪种面具啊？小孩戴的那种小老虎小兔子的吗？ 老头边问边偷偷瞧小四子，他打从刚才就看见这白白胖胖的小娃了，跟画里跑出来似的那么可爱。 鬼面？ 老头吓一跳，搔着头想着，这时一旁的小伙计突然开口， 专门卖鬼面的就没有，不过我知道苦悲寺里有鬼面。 众人都微微一挑眉，苦悲寺，多么耳熟的名字，正好和王月明、徐子燕他们那位曾经的同窗、出家做了玄宁大师的万方安在一个庙里吗？ 寺庙里为何有鬼面？ 这苦悲寺不是一般的寺庙，那里供奉着都是罗汉，还有什么苦难菩萨、地灵之类的，整个庙都挺吓人的，香火也不算旺。不过庙里除了佛像，还有很多带着鬼面的人像。苦悲寺 是驱鬼的寺庙吧？ 嗯，对的。 伙计点头，众人都看公孙。 这种驱鬼的寺庙的确如此，庙里除了菩萨还有很多妖魔鬼怪，去这种庙求拜的大多是觉得招了小人了，而庙中会有很多人像，带着各种特色的鬼面具，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小人。 这么说，那个阿东可能也是到庙里面找鬼面具的吧？这么巧，万方安又在苦悲寺，不如去他。 哼， 你们还去不去蚩尤约啊？ 众人面面相觑，都下意识地看白玉堂。天尊刚想拽白玉堂，展昭突然将他一拉到自己身边。 不去了，先去苦悲寺再说。 说完，展昭拉着白玉堂跑了，跟怕人抢似的。天尊笑着摸了摸下巴，摇头跟去了。 这个怎么个意思？ 大概人太多了，展昭觉得不太好下手吧。 下手什么？ 赵普一手抱着小四子，一手搭着公孙的肩膀嘚瑟说， 自家的事情自然是要自家关起门来慢慢说，干嘛跟人家分享啊，是不是？ 公孙捏着赵普放在自己肩膀上的手甩小强一样甩掉，嘟囔了一句，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说完，公孙抱过一个劲儿点头的小四子， 你点什么头啊，你懂啊？ 小四子眨眨眼，公孙抱着他追前边展昭他们去了，后边赵普和萧良动作统一的抱着胳膊瞧着前边的一大一小坏笑。庞玉也拽着包岩走，却见包岩似乎有些不安，东张西望的。 小馒头，你干嘛？ 那什么，你觉不觉得凉飕飕的？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人在看我们？ 哎呀，你别疑神疑鬼的啦，天尊都在呢，怕什么？ 这倒是。 前边白玉堂看着拽着自己袖子跑得贼快的展昭，微微的笑了。展昭回头正好就看到白玉堂略温柔的笑容，展昭已经伸手掐他脸， 玉堂，那面瘫好了？ 白玉堂无语。展昭边捏白玉堂的脸边往后看，就见天尊又差点跑进路边的铺子里，幸好被包岩和庞玉拽了回来。展昭放开白玉堂的脸，又和他一起往前走了几步。 嗯，你觉不觉得好像有人在看着我们？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，有些不解地看展昭。 没感觉到有人跟踪啊。 展昭摸了摸下巴，又看了看后边跟庞玉包岩玩得挺开心的天尊，貌似也没察觉什么异样，大概是他多虑了。 妈， 白玉堂让展昭的注意力转了回来。展昭转过脸，就见白玉堂蛮欣慰的样子，知道他因为逃过一劫，不用吃什么大蒜鱿鱼，所以松一口气，就笑着一指他身后的烧烤铺子。 玉堂，吃炸臭豆腐吧。 果然，白玉堂的表情僵住了。 白玉堂哪里面瘫了？ 正想着，展昭看到白玉堂头发上不知何时沾了一片细小的树叶，就一伸手帮他摘下来。同时，展昭又一次皱眉，不是他的错觉，的确有目光注视，而且似乎还不是什么善意的目光。展昭收回手，就感觉那种凌厉的目光也消失了。 咦，我和玉堂亲密一些的时候，那种目光才会出现啊。有点意思。 展昭等人到了苦悲寺门口，却发现庙门紧闭。庞玉跑上前砸门，好一会儿，大门嘎吱一声打开，一个小和尚跑了出来，打了个稽首：“ 阿弥陀佛，几位施主，本寺今日不招待香客。”请施主们改日再来。 哎，干嘛不接待香客啊？ 这个恕小僧不能告知。 众人见小和尚吞吞吐吐的，就知道估计是出了什么事儿。展昭就拿出开封府的腰牌给他看。小和尚一愣，抬起头。 啊，大人是官差？ 开封府展昭。 众人默默地在一旁眯起眼睛。展昭不皮不吃货的时候还是很靠谱的，特别是他一亮腰牌说一句开封府展昭的时候。 毛毛好帅气。 我不帅啊。 赵普有些吃味儿，瞄他，小四子赶紧搂住他脖子补救。 九九也帅的，九九最帅了。 这还差不多。 小四子，怎么一点原则都没有的？ 你要是跟儿子一样乖就好了。 小和尚看到腰牌后，叫展昭的语气竟然是又惊又喜，一把抓住他的袖子。 啊，展大人！救命啊，展大人！ 展昭微微一愣，白玉堂就皱眉，因为他注意到小和尚抬起手，手下的一截袖子上沾了不少血。白玉堂指了指他的袖子。 几位大人，随小僧来一看便知。 说着，小和尚打开门，引着众人进去。众人一路走，莫名有些不好的预感，该不会下一个遭难的同窗就是玄宁大师，也就是万方安吧。跟着小和尚穿过黑漆漆的走廊，经过了庙内的两座大殿，众人都忍不住皱眉，这苦悲似够吓人的呀。两座大殿都是圆形的，四周围坐着一圈罗汉和菩萨。说来也奇怪，这些个菩萨并不是慈眉善目的，而是一个个面目狰狞，双眼直勾勾望着大殿的中间，俯视着站在地上的几个人像。这几个人像更加恐怖，看起来是男女都有，各种形态，而且衣着各异，但是一样的地方就是都戴着一张鬼面具，这些鬼面颜色各异，样子也各有不同。白玉堂和展昭看了一圈之后，突然一起伸手去拿同一个面具，那是一张白色的鬼面具，和那晚上的鬼面人佩戴的竟然是同一张。但是啊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该怎么形容呢？ 哇，这看着应该是一样的面具啊，但是怎么感觉这张比那天晚上鬼面人戴的那张还要吓人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